那是年少的懵懂被时光封缄，每一次不自觉想到从前，总是会留恋走失的荒原，意难平的遗憾，未救赎的昨天，谁紧握的执念，最难放下的羁绊。我要的仪式感，你曾说会重点，才能找回从前遗失的。